昨天夜里11点多，想购总部的办公室里依然是灯火通明，总监级以上的领导都在开会。针对昨天活动结束后接到几百条投诉电话的情况，领导们希望先预先厂家可以延缓涨价日期。 逛了几家商场，就属你们家的海参价格最实在了，就是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，干着急也是没有用的呀。 既然是最后一天的优惠，那就应该敞开来做，这每次活动就几分钟，怎么来得及呢？ 刚出差回来就听说你们的海参要涨价了，这马上就过节了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就不能再推迟几天吗？ 确实海参呢属于高档食材，再加上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，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肯定不在少数。那为了让更多的会员朋友们能够享受到这一次优惠福利，想购时间连夜开会，与鲜芋仙厂家经过多次的帷幄谈判之后呢，终于通过了以置换形式为大家争取了一天的福利政策。 是的，意思就是呢，全国想购电台为鲜芋仙厂家提供一天的免费平台，而换来增加一天的699元直供鲜芋仙海参的优惠。也就是说呢，现在起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依然可以享受到花699元订购到1999的鲜芋仙海参的机会，依然可以享受订购两盒就送价值298元海参焖烧杯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驼毛杯的福利。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您没听错，今天就是临时加档的699元的海参福利优惠，争取的是相当不容易，时间非常紧张。 是， 所以呢，希望昨天没有订购成功的，又或者是您正在拨打4007106108热线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， 其实说到这次活动如此受到关注，除了价格优势之外，品质才是我们的重点。 哎，确实是啊，常吃鲜芋仙海参的朋友呢都知道，每一头鲜芋仙海参都是来自于海参优生地之一的地中海海域，而且呢每一头都是原生态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，是达到了国家一级品标准的淡干海参。欢迎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把鲜芋仙海参与星级酒店里的海参做一个对比，两看一尝您就明白了。 是的，一看品相，纯野生海参啊和普通海参不同，它是大自然的产物，个头大小和色泽程度都不可能是相同的。二看肉刺，每天活动于海底的海洋生物肯定会与礁石珊瑚摩擦，海参身上的肉刺啊早已经磨圆磨秃了。 是， 所以啊，追求海参漂亮外观的朋友们不用占据我们的优惠名额了。 没错没错啊，一尝呢，那指的就是海参的口感了。很多朋友呢反映说，酒店里的海参呢软塌塌的，就像吃肥肉一样啊。但是呢，鲜芋仙的海参却是有嚼劲、有弹性的，一吃就知道，哎，是野生的啊。特别是呢，每次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，常吃鲜芋仙海参的朋友都说，野生海参的海参筋呢特别多。它是海参的神经系统，是由丰富的蛋白质和胶原蛋白组成，被称为是海龙丝。所以呢，千万别小瞧丑海参的营养价值。 本来嘛，吃海参吃的就是营养，丑不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像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、4007106108订购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一样，光氨基酸的含量就高达了53.6克，还有73.1克的蛋白质，让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满满的营养。 是， 手机尾号0919的朋友订购8套，说啊，没想到想购时间这么给力，又争取了一天的海参福利，那必须要多订一点。还有7544的朋友订购了10套，说家里亲戚啊那么多，一家一套才1000多块钱，肯定比送红包要贴心。还有6813的朋友订购了20套，说领导交代了，中秋节要准备一些高大上的礼品送客户，海参健康又营养，驼毛贝大气又时尚，关键是啊，今天的海参套组从来都没听过。 不是没听过，而是从来都没有举办过。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呢，而且订购两盒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贝。提醒您，今天是海参临时加档，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

机会，就真的再也不会有699元的底价了， 是， 再也不会有双重好礼一并送的优惠了。 对， 所以4007106108赶紧先来打电话吧。 是的，全国892盒售完活动就结束，您想要就再也没有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。 温宁是木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臣服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44集， 陈廷敬同柯尔坤各自骑了马向前场飞奔。刘瑾早已把苏如斋等关了起来，这会儿也同衙役们跟着陈廷敬往前场去。陈廷敬赶到前场的时候，项忠正在那里向义将们喊话： 兄弟们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砸前场人人有份，只要弟兄们齐心协力，陈廷敬就没办法把我们怎么样。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吧，真要是把我们都抓起来，还真就没有这么大的牢房。 项忠正说着，见陈廷敬领着人进来了，义将们手里的锤子棍子攥得紧紧的，个个瞪眼伸脖，形同斗鸡。陈廷敬望了一眼义将们，回头冷冷地说道： 把柯尔坤绑了。 陈廷敬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被唬住了。柯尔坤愣了半天，突然大叫起来： 哼，陈廷敬，我可是朝廷二品命官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 你们还站着干嘛？绑了。 刘瑾马明立马上前按到柯尔坤，把他绑了起来。陈廷敬心里有数，不管柯尔坤自己3年任内是否亏空了头量，但他是刚卸任的统法郎中，罪责是逃不脱的，不如干脆把他抓了，镇镇眼前阵势。义将们见绑这么大的官儿，果然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时项忠也被镇住了，呆立不语。 师父们，你们上当了，柯尔坤这样的贪官勾结炉头项忠，常年的盘剥你们呀。 兄弟们，别听了陈廷敬胡说，没有我项忠，你们连饭都没地方吃。 毕竟见陈廷敬绑了柯尔坤，义将们不敢胡来。项忠却是个不怕死的，突然挥着棍子朝陈廷敬劈来。项忠手中的棍子才举到半空，自己不知怎么就哎呀倒地。原来真儿飞身过来，拿剑挑中项忠的手臂，几个衙役拥上前去绑了项忠。这时吴大爷从人群中钻了出来，这几天马明找遍了北京城都没有找到吴大爷，却叫真儿找着了。吴大爷朝衙役们喊道： 哎呀，师父们，师父们，项忠一直在喝我们的血呀，我们都蒙在鼓里不知道， 陈大人派人找到我问话，我才知道保全局发给我们的工钱将饷中吃掉一大半啊。饷中怕我们把钱厂里的事情说出去，叫刘元杀我灭口，幸亏老朽躲得快，不然就没有这把老骨头了。 饷中趴在地上仍在叫嚣： 洪老头，你找死呀你。 有意见问道： 陈大人，您为什么要捡我们的血汗钱呢？ 谁告诉你我要捡你们的工钱？ 相爷呀。 捡你们工钱的正是你们这位相爷，他同柯尔坤这种贪官暗中勾结，克扣了你们的工钱。 师父们，师父们，听老朽说几句。 你说。 陈大人不仅不捡大家的钱，还要给大伙加钱呢。 是吗？ 陈大人要捡的只是被相中盘剥的钱。哎呀，画铜匠工钱从60文加到120文。 哎，有这样的好事啊。 样钱匠工钱从80文加到180文呐。 哎呀，足足加了一百。 反正大家都有加的。 那我们洗墨匠加到多少了？ 洗墨匠甚是要紧，加到260文。 啊，真的？弟兄们，我们真的上当了，我们听陈大人的。 义家们这才丢掉手中的家伙，骂相中真是狗娘养的。陈廷敬又正色道： 我还要说几句话，师父们听信恶人挑唆，砸坏前场，按律是要治罪的，念你们受了蒙蔽，罪就免了。但你们要把前场按原样修整好了。 义将们安静了片刻，嗡嗡起来，有愿意的，有不情愿的。吴大爷说： 哎，是啊是啊，师父们，陈大人说的在理呀，我们都听陈大人的。 对 对, 对，听陈大人的。 把前场按原样修整好。 对 对。 第二天，明珠赶往畅春园奏事。皇上听明珠说完，神色不悦道： 如此说来，陈廷敬所奏件件属实。 回皇上，件件属实。保全局铜料仓库历年账实不符，所任官员都有责任。柯尔坤听任炉头向中蒙混，自己也从中渔利，也是事实。最可恨的是炉头向中把持前场30多年，作恶多端呐、啊！奸商苏如斋扰乱前法，罪大恶极。 既然如此，铜料亏空案不论牵扯到谁，一查到底。该抄家的抄家，该夺官的夺官，该杀头的杀头。那些个奸商恶棍不用多说了，把案子问明，严办就是。 皇上其实并不想处置太多的官员，但他嘴上得顾及大清的利率。明珠摸透了皇上的心思，便说： 皇上从严执法，这是国家之大幸啊。不过保全局铜料亏空案虽然事实确凿，但牵扯人员太多呀，而且年月久远，很难分清子丑寅卯啊。追查起来，这弄不好就会冤枉好人，难免引起朝野震动。 那你说该如何处置？ 臣以为这件事只追查到柯尔坤和许达为止。 只追他俩？亏空的铜料怎么办？ 回皇上，臣料想亏空的铜料不仅已经补上了，而且大有盈余。 这谁有这么多的银子补偿啊？ 回皇上，陈廷敬已经抄了炉头巷中和奸商苏如斋的家，查获了大量赃物啊。只要皇上准了，柯尔坤跟许达的家也可查抄。 皇上心想，陈廷敬倒是揣透了自己心思，最要紧的是把保全局亏空补上，不必处置太多的人。 柯尔坤、许达这两人如何处置？ 回皇上，臣以为柯尔坤罢官，许达杀头。 皇上不说话，只微微点头。过了好半天，皇上才说： 遣法倒是让陈廷敬弄顺了。自从改铸清钱，奸商毁铜无利可图，百姓手里就有制钱用了。 几天以后，皇上在乾清门听证，议到许达之罪，说是当斩。陈廷敬立马跪下奏道： 皇上，许达不能杀呀。 皇上沉着脸不说话。明珠道： 启奏皇上，许达办差不力，听任奸商胡作非为，保全局损失极大，应予严惩啊。 陈廷敬说： 该杀的是柯尔坤，他勾结奸商倒卖铜料，从中渔利。更有甚者，炉头巷中把新柱制钱直接送到奸商苏如斋那里，融铜之后又卖给保全局。苏如斋还用毁钱之铜假造旧铜器，后来胆大包天，干脆鼓铸假钱。巷中苏如斋这等奸人如此大胆，都倚仗着柯尔坤这个强大的后台。 不要再说了，朕听着这帮奸人干的坏事会被气死的。 殿内安静下来，一时没人再敢造势。皇上只好望着陈廷敬说： 陈廷敬，你还没说完话吧？ 回皇上，许达任保全局郎中监督不久，臣就去都里签发了。如果只要在保全局任上就是有罪的话，那么臣也有罪，臣与许达同罪，同样该杀。 皇上愈发气恼，拍了龙案道： 陈廷敬，你说这等气话是何意？骂朕昏君是吗？别忘了大臣之体。 这个时候，萨摩哈上前跪道： 请皇上息怒，臣以为陈廷敬的话说的是冲撞了些，但却也在理。臣以为许达可以宽大处置，柯尔坤该斩。 原来萨摩哈巴不得柯尔坤快死，以免引火烧身。萨摩哈又说： 都是柯尔坤伙同炉头巷中和奸商苏如斋在中间捣鬼。 皇上闭上眼睛，非常难过。他说： 巷中苏如斋、张光那帮奸人统统杀了。 明珠又道： 启奏皇上，柯尔坤案臣明珠以为可以再审，倘若罪证属实，按律当斩。 朕以为柯尔坤案已经很清楚了，不用再审了，杀掉吧。许达改留伊犁。 皇上话说得很硬，没谁敢多说了。 陈廷统怎么处置？ 毕竟碍着陈廷敬，半天没人吭声。高士奇干咳了一声，小心说： 回皇上，按律当斩，但此事颇为奇怪，应慎之又慎。 徐前学奏道： 启奏皇上，现已查明，柯尔坤为了牵制陈廷敬办案，同炉头巷中合谋，指使苏如斋给陈廷统借银子。陈廷统原先并不认识苏如斋， 这个柯尔坤没有丝毫读书人的操守，实在可恶。可陈廷统毕竟向人家借了钱，民间有句话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 陈廷敬道： 舍弟陈廷统辜负皇上圣恩，听凭发落。 陈廷敬，朕这里说的不是你的什么弟弟，而是朝廷命官。 陈廷敬不便再说话，心里只是干着急。徐前学又道： 皇上，如果不赦免陈廷统，可就真中了柯尔坤的奸计啊。再说了，臣先前曾经奏明皇上，陈廷统向钱庄借钱同一般百姓借钱应是两码事啊。 皇上沉吟思索片刻道： 柯尔坤斩立决，许达流放伊犁，巷中苏如斋、张光等统统给杀了，上述人等家产抄没，一概入关。陈廷统案事出有因，从轻发落，放他下去做个知县吧。 皇上英明。 臣工们便到了皇上英明，都放下心来。陈廷敬还想说话，见徐前学使了个眼色，只好不说了。皇上道： 柯尔坤品行如此糟糕，竟然连年考核甚优，此次又破格擢升侍郎。明珠啊， 臣在。 我要问问你这吏部尚书，这是为何？ 皇上，是臣失察了，请皇上治罪。 哼，明珠，你不要做老好人，什么事都自己兜着。 一时没人说话，皇上便说： 看样子没人敢承认是吗？ 萨姆哈脸上冒汗，躬身上前跪下： 皇上恕罪， 臣被科尔坤蒙蔽了。 哼，算你还有自知之明。你在户部尚书任上贪位已久，政绩平平，前法混乱，你也难辞其咎啊。念你年事已高，多次奏请告老，朕准你原品修治，罚俸一年。 萨姆哈其实从来没有说过告老乞咎的话，皇上这么说了，他也只好认了，忙把头磕得梆梆响。他说： 臣领罪，臣谢皇上恩典。 这一天衙门里清闲，陈廷敬请了徐乾学找家酒楼喝酒。陈廷敬高举酒杯道： 徐大人，多亏您从中周旋，不然廷统这回就没命了。来，我敬你。 哎，陈大人不必客气，同饮吧。 科尔坤交接的账簿再也没人过问了。 嗨，明眼人都知道那个账簿是假的，皇上难道不知道吗？皇上不想过问，你就不要再提了。皇上想要的只是将仓库的铜料补上，这几十年的糊涂账，哎呀，就让他过去算了。哎呀，我们身为人臣的只能尽力，不可强求啊。 是啊，我看出来了，皇上很多事情都是装糊涂啊。罢萨姆哈的官也只是做表面的文章，还有那些多年收取保全局样钱的王公大臣，皇上也不想细究了。 是啊，皇上也有皇上的想法，他不想知道自己朝中尽是贪官呐。 许达流放伊犁，处罚太重了，他只是一介书生，办事有欠精明而已。 哎呀，先让皇上顺顺气，就让他去伊犁吧。哎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 哦，什么好消息？ 御史张鹏和很快就要回京了。 真的？这可太好了。 这还有假？这都亏了张英大人帮忙，他回家守制之前寻着空找皇上说了，皇上就准了。哎呀，这皇上也是人嘛，让他消消气就没事了。放心，许达过个一年半载我们就让他回来。来，喝 喝。 俩人喝酒聊天，日暮方散。没过几天，张鹏和真的回来了，受了刑部主事。张鹏和当天夜里就登门拜访了陈廷敬，两个人执手相对，不禁潸然泪下。陈廷敬说： 张大人，您受苦了呀。 哪里哪里，我这几年流放在外，所见风物都是我原先闻所未闻的，这倒让我写了几卷好诗。哦，对了，陈大人，我早听说了您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 没办法呀，真想好好做些事情，难呀。 明珠口密复建，操纵朝政，很多人都还受着蒙蔽呢。 你出去这些年，朝廷已是物是人非，凡事心里明白就得了，言语上可要谨慎。 我反正是被人看成钉子，就索性做钉子，下回啊我就参掉明珠。 这事可万万不可 啊。为什么？ 皇上这会儿还需要明珠，你参不动他。 我这个人的毛病啊，就总是忘记自己是在替皇上当差。 很快就是深秋了，两个解差押着许达走出了京城。到了郊外，解差要替许达取下木夹，许达说： 哎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许大人，陈大人吩咐过，出了北京城就把您的木夹取下，不要让您受苦啊。 这…… 原来不远处停了一辆马车，解差说： 这也是陈大人替您雇的车呀，陈大人反复叮嘱让我们一路上好好的照顾您，今儿巧得很，陈大人的弟弟要去凤阳做知县，不然陈大人自己会来送您的。 唉，今儿算是什么好日子，一个流放伊犁，一个发配凤阳。 陈廷敬总觉得自己愧对许达，本预备着要来送行的，只是陈廷统也正是这天启程， 他就顾不过来了。陈廷敬在城外长亭置了酒菜，同弟弟相对而饮。亭外秋叶翻飞，几只乌鸦立在树梢，见或叫上一两声。真儿跟大顺、刘景、马明都随了来，他们都远远地站在一边。陈廷敬举了酒杯说：“ 廷统，你这么愁眉苦脸地去做知县，哥放心不下呀。”“ 哥，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呀。 你这回是从刀口上捡回的性命，应该庆幸才是。”“ 哎呀，就怪自己糊涂。 凤阳地瘠民穷，做好那里的知县可是不容易啊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，只管把这个七品芝麻官做好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你好好上车吧。” 兄弟俩干了杯，出了亭子。陈廷统说了些哥哥珍重的话，上了马车。马车渐行渐远，陈廷敬突然悲从中来，背过身去。前世总算平稳了，皇上仍是放心不下，怕有反复。近两年的前世一波三折，弄得朝廷疲于应付。这天晌午，皇上来到南书房，进门就问保全局近日是否有事。不等陈廷敬开口，高士奇抢着说话：“ 启奏皇上，臣等接到户部一个折子，保全局告急，仓库里快没有铜了，前场眼看就要停炉，原是十三官半铜不利，而陈廷敬又下令不准收购民间铜料铜器，保全局难以为继。” 皇上便问陈廷敬：“ 为何会弄成这个局面？”“ 回皇上，臣等刚才正在商议票拟，原想奏请皇上：一，今后各官半铜，不管块铜、旧铜、铜器，只要是好铜都要借送入库；二，令天下产铜地方听民开采，给百姓以实惠，给官员以奖励。”“ 皇上，陈廷敬起初禁止收购块铜，指令收购铜器，后连铜器都不准收了，这会儿他又说块铜、旧铜、铜器都可以收购，朝令夕改，反复无常，百姓无所适从，朝廷的威严何在？” 徐乾学等也都自有主张，纷纷上奏。几个人正争执不下，明珠道：“ 想必陈廷敬自有考虑，但开采铜矿一事，因地方官衙加税太重，百姓不堪重负，早已成为弊政啊。 廷敬，朕想听你说说。”“ 启奏皇上，收购铜料一事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起初钱重，奸商毁钱有利可图，所以禁止收购铜块。奸商既然可以毁钱铸成铜块，同样可以毁钱造作旧铜器，因此旧铜器也不能收购。臣曾故意鼓励收购旧铜器，为的是查出奸商苏如斋。现在钱价已经稳定，奸商毁铜已经无利可图，只要是好铜，保全局都可代购。”“ 廷敬有道理， 但民间旧铜毕竟有限，要紧的是开采铜矿，增加铜的储备。明珠所言开采铜矿只是让地方多了个敲诈百姓的借口，的确是这回事儿。因此臣奏请皇上取消采铜征税，听任百姓自行开采。” 高士奇马上反驳：“ 皇上，陈廷敬这是迂腐之论，取消采铜税收会导致朝廷税银短少。” 陈廷敬不急不躁，缓缓道来：“ 启奏皇上，按理说采铜税征得多，铜就应该采得多，但各地借送入库的铜并不见增加，这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税收太重，采铜不合算，百姓并没有采铜，官府却不管你百姓是否采铜，铜税照收，其实是在压榨百姓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